提琴，他用一个锥子、一个锉刀，还有一些玻璃哈、准备呢把这个木头呢给它弄成一个小提琴的那么一个样子哈。他呢因陋就简哈、用自己手头哈、能够拿到的这些工具来进行呢小提琴的一个制作。So he resolved to make his own. 他下定决心哈、用 resolve 这是 R-E-S-O-L-V-E 这是 resolve 哈、下定决心。With an awl 这里面锥子好那么看看他用了什么工具呢 With an awl 这里面 A-W-L 是锥子是一个工具 A file 一个锉刀 And a sharp piece of glass 以及那些锋利的这些玻璃片 Which he found a good tool to form the wood curves 他认为呢是一个很好的工具这些是很好的工具能够呢让他把一个木头呢做成他想要的一个形状这里面用这个 curve C-U-R-V-E它表示那种曲线的那种形状的东西往往我们用这个 curve 这个词来形容一些曲线比如说一会儿弯一会儿呢发生一个形状的变化用的是 curve 这个词它不停的在摸索不停在试那么直到呢找到了一个理想的一个形状因为这个小提琴那个形状跟其他的乐器不太一样那么找到一个理想的这个形状呢不太一样不停的试那么在做小提琴的过程当中他没有老师只有他那一个破的小提琴做一个模板他这把小提琴呢用了六个月的时间才完成 I kept smashing glass until I found the ideal shape of piece 直到呢找到一个 ideal 这个词理想的一个形状 of a piece In making the violins he had no instructor 没有老师instructor and only his broken one as an example只有他一个破的一个小提琴做一个模板吧 It took him 6 months to finish 用了差不多六个月才完成那么当完知青之后呢他有一个机会在上世纪70年代末王振华参加了高考当时呢恢复这个全国的高考所以呢他也报名参加了他考的呢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小提琴的制作专业但是当时这个专业有两个学生报名但只招收一名学生很不幸呢他落榜了当时这个招收人数实在是太少了只招一名学生所以说呢这个机会太少了王 took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 in the late 1970s 高考叫 college entrance exam entrance E-N-T-R-A-N-C-E 表示说进入的意思进入大学的一个考试所以叫高考现在呢很多国外呢把这个高考直接翻译成高考汉语拼就可以了In late 1970s, one of two applicants for a single vacancy. 那么两个 applicant, A-P-P-L-I-C-A-N-T, 我们说这个报名者或者说考生两名考生 for a single vacancy, 为了一个空缺的名额就是一个位置vacancy, V-A-C-N-C-Y, 这个 vacancy 呢表示说一个名额single vacancy on the violin making major, 小提琴制作的这么一个专业 at the Beijing Central Conservatory of Music, and failed 但是呢很不幸他呢没有考上那么后来王振华呢天津歌舞剧院呢找到一份工作他成为了一名乐器的修理师 Wang got a job at 天津 Opera and Dance Theater as Instrument Repairman 天津歌舞剧院叫做天津 Opera and Dance Theater 这里面后面他的职业呢叫 Instrument 呢这个词呢它可以指设备同时也可以指一个乐器的一个 repairman, repairman, 一个修理的师傅。后来在1997年王振华有机会去了美国他的一个徒弟在华盛顿音乐中心为他找到一份工作。When Wang w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97, when a former apprentice of his found him a job at the Washington Music Center 他在华盛顿的音乐中心找了一份工作那么这份工作呢和他原来的工作呢还有一定的联系作为第一个在华盛顿音乐中心工作的中国人一开始别人并不信任他认为呢这个中国人可能呢这个修小提琴不是他们的强项As the first Chinese repairman at the Music Center Wang was not really trusted没有呢被完完全全的这个 trust 这个词表示信任没有完全被信任后来王振华说呢因为当时没有人认为中国人可以修理呢西方乐器直到呢